分别以系副主任许哲和康振荣以及李永勋为团长的总联朝鲜大学学生祖国访问团26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鲜花束鞠躬致敬。